时候，感觉是那么的甜蜜，就像春风掠过心底。 我许下心愿在心里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。 孤单的时候，想起深爱着我的你，就像花儿开在心里。 爱着你，爱着你。 就像花儿开在心里， 爱着你，爱着你，就这样爱着你。春风化作相思的雨， 在爱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一生一世把你珍惜。 相思的雨， 在爱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我的。